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和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nce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06集。 严征明手中佩剑仿佛难以承受主人这12分力的一击，无一声尖鸣。那堂堂玄武堂大长老杨德成竟然难以当其锋锐，狼狈地退了出去，连四圣之一的卞旭都不由自主地侧身一步，避让他长剑锋芒。这一剑如横空出世，程潜的眉头却皱了起来，他甚至忍不住上前一步，被困龙锁狠狠地挡了回去。这些人的深浅程潜再清楚不过，严正明就算突然找了一颗十全大补丹吃了，也没有这样强横的实力。才不过短短数日，他这看似轻飘飘，实际心比谁都重的师兄到底做了什么？整个大殿被他一剑搅得狼烟四起，除了被乾坤困龙锁围住的地方，其他各处都遭了殃。周遭密密麻麻的防护符咒简直是泥捏的，顷刻间一发不可收拾的土崩瓦解。先贤们建造锁仙台的时候，想必也没想到会有人敢这样放肆。白虎山庄长老忙道： 仙池不可。 那杨德成避无可避，一声低喝，双手竖在胸前作诀，背后突然生出18道幻影，分别手持18般兵器，或刚猛非常，或灵巧敏捷。他们从四方扑过来，眼花缭乱地将严征明团团围在中间。突然一道剑光大炽，佩剑与元神之剑汇聚成一把剑雨，难分彼此。剑光到处，鬼神惊惧，18道幻影来不及仓皇逃窜，已经原地化成了飞灰。杨德成心里本就含着3分惬意，大惊之下当即被他的幻影反噬，摔出了2丈多远，不知是死是活，竟不动了。严征明不依不饶地追了过去，卞旭终于被迫出手，转手结印，放出一块玉牌挡在了杨德成面前。剑气撞在玉牌一角上，将那玉牌撞出了一道裂痕。严征明面带冷笑，侧头看了一眼玄武堂主，周身剑影突然随着他一同转向，山呼海啸的朝那36道困龙锁砸了过去。 住手！ 这回卞旭、白虎山庄长老乃至于程潜几乎是异口同声，可谁也挡不住这剑修的一意孤行。元神剑与困龙锁撞在一起，困龙锁中仿佛有龙吟长啼不去，大殿硕果仅存的屋顶顿时瓦片纷飞，在场这些个个拿出了也敢称一方大能的修士们纷纷抱头鼠窜。困龙锁历经无数年风霜，被无数大能用真元浇灌过，饮过无数魔修的血，早已经自成精魂。一方厚重如山，一方睥睨无当，谁也不肯退让半步。严征明嘴角开始浸出细细的血迹，他眼中方才褪去的暗红再次被困龙锁激了出来。转眼间第二剑已经成型，再次向困龙锁当空斩下。或许当年扶摇山上好吃懒做的小少爷之所以能以剑入道，就是因为他骨子里的这种凛冽，某一时某一刻将天地人神全都不放在眼里。他一方面寻找着开封山令的钥匙与密语，另一方面却又无时无刻地试图对抗他们自家门派列祖列宗在掌门印里的神识。他纵然怕脏怕累怕麻烦，却从未被真正的畏惧吓得裹足不前过。困龙锁愤怒地咆哮着，锁仙台瑟瑟发抖，白虎山庄长老转头冲着卞旭大吼，话音都变了调。 这剑修已入剑神域，哪个会专程杀你那不成器的鬼儿子？是你个显人版本，还不打开锁仙台？ 卞旭承认他说的没错，可饶是他真想打开锁仙台，此时也是有心无力。以他的修为，与严征明自可一战， 可这时候闯入狂暴的剑锋中，闹不好要落个两败俱伤。就在这时，锁仙台上的程潜突然一矮身跪了下来。 师兄，我求你住手吧，你不想活了吗？ 他这一跪，颜征明本来漠然的眼珠里忽然有光华一闪，原本长虹落日般的剑气已经成了形，随着他一掷，竟然停在了空中。在众人的鸦雀无声中，那漫天剑气终于缓缓散开，化成一缕清风，退入颜征明佩剑之中。颜征明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 打开困龙锁。 在场众修士们互相看了看，白虎山庄的长老忙率先上前一步： 我这里有一把钥匙。 36道困龙锁分别由36名受邀而来的修士保管，有他这样一带头，其他人立刻纷纷效仿，就连卞旭都在迟疑了片刻后，不情不愿地抬手换出一把钥匙，丢给身边一名弟子。随着一环一环的困龙锁打开，程潜身上凝滞半晌的真元终于重新转动起来，他周身经脉仿佛干涸许久的河道中蓦地涌入了河水一样，被撑得有些发疼。那卞旭干咳一声，正要说什么，突然北天有一道乌云直冲云霄，转眼盖住了大半天光，众修士头顶大殿已经分崩离析，视野反而清晰了起来。他们齐齐回首望去，只见乌云翻滚中有一条龙的身影若隐若现。 南下魔蛟龙！ 这时一只周身是火的大鸟呼啸一声赶上山来，停在已经变成废墟的大殿上。李云气喘吁吁地从鸟背上一跃而下，见了此情此景，竟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自言自语： 那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如狂风卷浪似的翻涌着的乌云中，含冤的声音如闷雷似的远远传过来： 朱雀塔是我毁的，大心魔也是我放的，是哪个无名小卒胆敢冒领本座的功劳？ 他说话间，石洲山附近黑气翻滚不断，山脚下竟仿佛追来了一大批的魔修。李云总算把气喘匀了，忙讪笑一声交代： 哎，来路上碰见一帮大魔头，一路把我们俩追得屁滚尿流的。 在场没有人理会他这一番自嘲，四方剧烈的魔气无边无际地弥漫而去，锁仙台上堵堵震颤，魔龙放声大笑： 这天下早该改天换日了，与我同去折腾他个山河变色！ 八方群魔一呼百应，魔龙巨大的爪子在云间划过，仿佛一爪掏烂了天，大雨顿时如漏般倾盆而下。山上狂风骤雨，山下群魔乱舞，石洲山上乱成了一团。庄南希大步上前，用力抹脸上的雨水，朗声对颜征明道： 前辈，晚辈孤陋寡闻，以前未曾听说过扶摇派大名，可方才不是有人说扶摇逢魔必斩吗？眼下天下大乱，谁能置身事外？ 不知是不是程潜的错觉，他觉得颜征明的身体似乎微微晃动了一下。 诸位前辈，请以大局为重，放下各自间的小局语吧。 程潜蓦地扭过头去，仿佛穿过了倾盆的雨幕与浓重的乌云，与含冤的目光在空中相遇。那一刻，他听着耳边修士们未到的宣言，心里忽然升起一种感觉： 再也回不去。 隐匿多年的扶摇派在这种时候重新出现在世人眼前，也再次落在了风口浪尖上。而他们曾经最爱夺揽导弹的小师弟也渐行渐远，再也回不去了。每代必出之妖邪，逢魔必斩之祖训， 逞英雄的都让开。 就在这时，唐枕突然分开人群大步走了过来。 没见他都快站不住了吗？ 他话音没落， 颜征明忽然毫无预兆的一头栽了下去。程潜再也顾不上胡思乱想，手忙脚乱地伸手接住了他，只觉触手一片冰凉，颜征明的呼吸低浅，好像都感觉不到。庄南希呆了呆，这时一个不认识的修士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 请前辈随我来，石洲山上有地方休息。 劳烦带路，这疯子方才被困龙锁震伤了。 说完他递了个眼色给手足无措的程潜，示意他跟上。程潜忙抱起颜征明，李元和水坑也急忙跟了上去。满山的修士没有一个人敢拦，程潜飞快地追上唐枕。 唐兄，我师兄他。 快别问了，当时是我见白虎山庄召唤弟子前去打探后给你师兄他们报的信。他除了锁仙台的位置，还问我要了一个禁术。 什么？ 短时间内将自己修为提升到极致，事后忍受三倍分身。哎，我还以为你师兄这人挺随和的，早知道他这样，我才不给。 程潜呆住了，他一时间心神俱震，看着颜征明憔悴的脸，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恍惚间，庄南希说过的一句话盘旋在他胸口，呼之欲出。 世上的事，只要不违背道义，没有什么我不能为他做的。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